真教啊，系重于呢个言教。所以我哋一个出家人咧，佢之所以又唔能够结婚，又唔能够食肉，啊，又唔能够咧，佢动动下手佢都个的士高跳两跳，咁啊亦唔能够啊。总之一般人嘅享受，几乎咧全部都停止。咁啊呢种咧就纯粹咧，所谓以呢个身教。咁啊我自己啊。这个日常的生活同这类世俗人一样，那么怎么值得人尊敬呢？因为彼此都一样，没什么不同。所以实际他的弟子呢，出家弟子呢的言传呢是论失，比丘戒呢是论身，论这个外表。那么他着起这件袈裟就现这个比丘相，任道撒网是绝对禁止，那是论这个外表，以这个身教啊，兼且这个言格，才可以呢去做人，做人的模范。但亦都因为论身，论这个外表，所以比丘戒呢是一生过。如果某一个法师一瞓低啊，所谓长瞓啊，从来咧落葬啊，封棺咧，佢唔能够搭呢件袈裟啦，最多就俾件袍佢着下嘅啫，因为佢已经咧唔系一个出家者，已经放弃咗咧佢呢个出家嘅身份，所谓尽形寿，一生受持比丘戒，咁啊一到妥去世，佢就写咗呢个比丘嘅形式啦，系一生受。咁如果菩萨呢就论心啦，所谓今生受菩萨戒啊，你如果持戒持得清净，不管在家出家都可以受菩萨戒，只系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懂呢个法师语。咁如果你话家下有啲外国人讲英文、讲法文、讲德文啊，佢嚟受戒啊，咁如果你冇一个懂话嘅人同佢翻译，你讲。是一件事，他听不懂是一件事，变成两件事，那么依照这个律学来讲呢，他就不得戒，自家都他都不知道讲什么。那么调转头，如果我们那些讲中国话，去到外国的老翻是受戒啊，他讲是一套，我们听的呢又一套，那么亦都不得戒。所以菩萨戒呢，包括人，就算出生都得，好似嗰啲撩哥啊，佢点人语噶，得啦，佢都可以受菩萨噶。所以一定咧一个条件，要懂呢个法师语，就可以得噶。因为佢论心啊，唔论呢个外表，人人都有佛性界，人人都可以成佛，可以受菩萨噶。但系比丘戒咧，系论呢个外表。一定要出家才至可以搭呢件袈裟，唔出家呢绝对不能够冒充啊！咁现在呢，我礼佛，我自己好诚恳，咁礼佛所谓呢个身教以身作则，咁人哋睇见啊呢、这个人呢，咁佢日日都礼佛㗎喎，咁亦都可以感动到佢啊！咁亦都照样跟你啦，礼佛，所以叫做标榜众生啊，做呢个人嘅模样，咁我哋要拜佛啦。我第七就系应本愿啊，点解应本愿咧？嗱，咁啊菩萨我哋讲过好多次，虽然呢个愿力系好多，但系所唔能够离开啊，所谓度众生、断烦恼、学法门。正法道，你对住原理可以讲一切菩萨，不管佢有好多愿，但系将佢归纳起嚟咧，就唔离得开呢四样。咁我哋家下礼敬诸佛，就系应呢个四宏誓愿啦。嗱，咁菩萨自己礼佛，所谓以身作则，因为呢个题目啊。 咁啊乜嘢嘅就礼敬之佛啊，咁啊就能礼嘅系我呢个身心，所礼嘅咧就系、是、十方之佛。咁啊第三咧，一共有四种啊嘛，第三咧，咁啊敬礼之佛系有几多种咧？咁啊有好多种啊，有一种咧叫做我慢礼，咁啊有人想问啦。如果佢唔系我慢，佢就唔会礼佛。咁如果礼佛啊，就不明佢就我慢啦。点解你称为佢就我慢礼咧？就因为啊，所谓我慢者，佢礼拜之事，佢义不恭敬啊，或者心前怠慢。咁啊，点解会咁样咧？咁啊，随众法会嗱，咁啊人哋礼，咁啊我唔理又唔好意思啦，但系个全无敬心啊，那系咧为世所逼，对呢个环境所逼，咁人个个礼佛咧，咁你唔礼又唔好意思啊嘛，咁佢咪拜啦，但系佢呢个身咧又唔严肃，呢个心咧又唔尊敬，咁啊呢种呢就名为叫做我慢礼。第二种啊，就叫做唱和礼。点叫做唱和礼咧？就好似我哋上早晚经啦，啊或者念普佛啦，啊或者今日拜忏啊诵经啦。咁啊人哋唱啊，佢亦唱，但系咧个全无敬意啊，好似念口簧咁啦，大大声啦，咁啊佢都好大声啊。但系咧，佢冇呢个敬心，咁啊呢种咧就名为叫做一唱就一和，人哋唱我又不妨接一接和上去，但系佢呢个心啊全无敬意啊，咁就名为叫做唱和礼。咁啊第三咧就叫做恭敬礼，咁啊恭敬礼咧就最好啦，就自己觉得啦。所謂業障深重，咁啊今生咧當然啊有好多個苦處啊，咁現在自己有機會啊，或者喺藏經嗰處啊睇到落學佛嘅好處，咁啊或者咧曾經聽過某一位法師嘅善知識個開示，咁啊知道佛教嘅好處啊，亦都覺得咧自己生在佛前。或者生在佛后，咁啊好难以直而知佛，咁啊现在能够有机会闻法啊，明白呢个礼佛个好处，亦都知道自己俗身业障重，咁佢咧就虔虔诚诚啊，恳恳切切，咁啊嚟到咧拜佛，咁啊呢种咧就名为啊叫做恭敬礼，咁啊恭敬礼咧当然系冇过失啦。咁啊，一定咧系有呢个福报。咁啊，第四就叫无相礼啊，有一种叫做无相礼。咁啊，点样叫做无相礼咧？嗱，咁啊，佛教教人咧就叫做冇我执，确确实实咧呢个我执啊系一个生死嘅根本嚟嘅。我哋固然咧唔好有呢个我执重啊做坏事，即使系做善事咧，都唔好啊有呢个我执。你总之你做咗先啦。啊，当然我哋都系凡夫，或者有人提起啦，咁你不妨谈两句啊。但系即使冇人提起嘅时候咧，你都唔衰啊，为自己做咗少少一件嘅好事咧，嚟到个大量资源。因为本身咧系无我啊，我不过系一个假，一个假名，俾我礼嘅诸佛亦系假名，能礼呢个我内观礼啊，即系有一种咧叫做内观礼。咁啊，点叫做内观礼咧？咁啊，古德有一句话，佢话如果拜佛就不观想啊。佢就真如就拜板像，咁啊点解咧？咁呢两句话咧，如果你就冇学过佛经嘅人咧， 咁啊，肯定啦，唔容易明白噶。佢话假使有一个人，佢八十啦，咁好似乜咧？好似中米咁啊，咁啊，中米咪咁啊，定浸定浸，一只脚踩一下，中下中下啦，咁啊，嗰啲米咧，咁啊，蒸晒嗰啲糠啊，然后咧啊，咁啊，扑咗嗰啲糠啦，咁嗰啲米就白净好食啦，嗰啲饭。咁你话佢有咩嘢建议啦？冇建议啦。嗰、那个中米嗰、那个中啊，咁啊定啖定啖一上一落啦，佢全无建议啊。咁我哋家下礼佛都系一样啊。你一拜落去，即刻就爬起身啦。咁啊，佢起身都你嗰条腰都未直啊，仲系弯嘅，佢又拜落去啦。咁样咧，冇错。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咧。所谓屎巴头都有佢个好处，何况你不停咁样拜呢？不过从呢个事相嚟讲，你虽然得啲福报，但系从呢个理性方面嚟讲呢，咁你个智慧呢就唔大啦。所以我哋要作观，点作观呢？就系想佛嘅功德。我哋每一拜落去，我哋作观啊，佛啊，好似喺我个面前为我自己摸顶受记。而我哋拜落去嘅时候，好似佛呢就喺我面前啊，就我作礼一样。等于话呢，嗰、那个心啊就冇晒呢个杂念啦，因为一心无二用啊。如果你个心拜佛之时，你观想你作观，佛好似在自己眼前为自己摸顶受记，你的心就不会想第二，那你的心就专一，个心就清净啦。咁如果话你拜佛唔作观，就好似真儿是拜板像，咩叫做真儿？真儿即系佛性啊，佛性啊，我哋嘅佛性啊，我哋不是常常讲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吗？咁啊，真如佛性咧，板障啊，咪就系一埲墙间个房间嗰啲板障咧。如果我哋拜佛嗰阵时唔作观啊，响我嘅面前一样咧，你就好似啊，将你自己呢个自身呢个佛性去拜嗰啲木板障一样，有乜好处啊？当然冇好处啊！因为佛像都是木屐或者是泥做的嘛，咁如果我哋唔作观，就好似用我哋自己呢个自心啊去拜嘅木头，咁当然冇咩嘢大智慧啦。咁如果我哋拜佛作观，就等于话用我自己呢个佛性去拜我哋自己呢个真佛。点解呢？我作呢观想佛呢响我自己面前，我自同埋佛心啊打成一片，所谓一啲外境呢都唔能够骚扰我呢个自心啊。咁呢个人作观嚟到拜佛呢，呢个人就係有智慧。咁有一种呢就叫做大悲禮，大悲禮呢就说明我哋菩萨大慈悲。咁我哋拜佛呢唔系自己嘅儿孙发财，我常常讲啦，如果我自己嘅儿孙发财，个个都唔发财，你一定系食唔安乐嘅。应该要个个发财，要个个都好，要个个都有道心，个个都冇呢个嗔恨啦。个个人都冇呢个人我见，冇呢个是非，一片都系祥和咯。所以菩萨拜佛唔系为自己一个人而拜啊，菩萨拜佛乃系为一切人而拜，愿一切嘅众生啊都系祥和，愿一切嘅众生啊都系啦如意，愿一切嘅人类啊都系啦吓。过呢个和平安乐嘅日子，咁啊别人和平安乐啦， 咁我自己啊，亦都和平安乐啦。咁第四种啊，咁我哋呢个时间要拜佛啦。嗱，咁第一何故礼敬之佛？咁有七种理由啦。第二何名叫做礼敬之佛？即系能礼嘅系我自己嘅身心啦，所礼嘅就系十方之佛嘅真心啦。咁第三嗰一种咧，就系礼佛有几多种啦？就系如刚才所讲，有呢个我慢礼，又有恭敬礼，又有内观礼，又有大悲礼。咁前三种讲过啦，我就讲第四种。咁拜佛有乜嘢个好处？我哋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咁都系希望有好处，我哋先至去做噶。咁如果冇好处咧，我哋就唔会去做。咁拜佛啊，我哋就分开，所谓有现在嘅利益，咁亦都有咧后世嘅利益，亦都咧有呢个来生嘅利益。咁现世嘅利益就系我哋呢个人礼佛，咁求福亦都肯定。而我哋呢个人啊，佢礼佛咧，呢个身体咧唔做咁多嗰啲，就系无益之事。礼佛嘅人得到呢个龙天拥护，礼佛嘅人系得到呢个菩萨三宝嘅加庇，礼佛嘅人可以遇难全场啊！咁呢啲都系完全系现身，即系你由今日开始发心，咁啊念佛，咁啊日后咧，即系你一未死以前啊，就一定咧有好多嘅福德智慧增长。咁啊，《普门品》里边啊，即系观音菩萨《普门品》里边啦，佢话如果有人家一心恭敬观世音菩萨，咁啊，观世音菩萨必观其音声，就皆得解脱，可以免七难，可以满二求，可以得到三十二应个菩萨加被。咁啊，呢啲以前咧都系念菩萨所得嘅好处。嗱，不过咧有个问题，咁我提出嚟同大家倾下呢啲问题咧，好多人都有嘅，咁啊唔使你问啦，我知道好多人咧会问。第一个问题，个法师啊，咁啊你叫我拜佛念佛念菩萨拜菩萨，佢喂，我根本啊一啲感应都冇噶，咁啊我承认啦。咁啊呢个问题在边处咧？因为你唔一心啊。咁啊经上明明讲，佢哋一心持名啊嘛。咁你嗰个嘴念佛，嗰个身咧去拜佛，你个心都唔知去咗边处。咁啊你唔得一心啊！咁啊，菩萨点样有加倍感应咧？嗱，我打个譬如，或者某一个人，好似我咁啊，啊，请各位今晚咧啊，帮我啦吓，咁啊，做啲乜嘢嘅事情，咁啊，我都要讲个客气话吓，某某人啊，今晚呢件事咧，我一个人做唔了，咁啊，请你啦吓，帮帮忙，或者客气啲嘅咧，请你慈悲啊，发发心，咁啊，应该对方啦。都应该冇乜两句啊！咁啊，如果就喂，今日又做咩事啊？啊，你一定要帮我做噶，唔做唔得噶，因为对方呢个反应咧，就肯定系唔好啊！啊，边一条法律啊规定啊，我唔帮你做唔得噶？咁啊，人与人之间就讲一份所谓人情啊。咁啊，我哋对人都尚且要专心啊，要诚意。何况我哋对菩萨呢？所以我哋念菩萨念佛名， 一定呢是要有一心啊，要坚定。就好像啲人敲个钟啊，你个钟呢实系响嘅，除非你唔敲。但是你敲呢个钟呢虽然系响啊，但是呢个音呢好唔好呢就喺你敲得好唔好啦。太细冇音声，太强音声太大，一定要柔和，不轻不重，咁呢个音呢就发出嚟就好啦。音声呢个钟里面嘅巨足，问题你敲得好唔好，然后先至个发出嚟呢个钟声呢是否呢系柔和。我哋求佛念佛念菩萨一定有好处，但是是否有感应就看你是不是一心。如果你不一心啊，不精进啊，不切愿啊，即使拜十念佛有你的善根，但是呢不容易呢得到感应。所以第一个问题，如果有些人说念佛念菩萨，我已经听法师教导，你叫我念佛了嘛，我咪听埋念佛咯。你教我念观音菩萨，我咪听你话咯。念观音菩萨，不但系一啲感应都冇嘅。呢、这个问题呢，就系、是、唔得一心啦。等于话一定要一心，要深信，要切意，要肯切。但系一心就唔系容易得，因为我哋唔好话俗生啦，你就系今生嚟讲啦。嗰啲习气啊、毛病啊，都唔知几多，点可以话所谓三几句佛号就可以转你一生人啊？嗰种咁嘅习气、毛病，何况你都唔知多生多劫嘅习气啊，识到啊，坚而铁啊！若是你冇呢个一心，冇呢个志诚，冇呢个肯切，如何？可以啊，断你呢个俗生，包括今生嗰啲严重嘅习气啊，而得到感应咧。所以一定要一心。咁啊，你想达到一心，亦都要俾嘅时候，就初初念嗰阵时，你不定咧，你嘅心咧唔顺啦。但系咧，你会忘记，冇问题。你任何时候记得起。你就繼續念或者繼續拜佛，咁咪日子時間長啊，所謂功夫純熟，咁你個心咧就可以靜啦，就等於話咧有感應，亦都可以講咧你唔需要多求。問題咧要問你自己咧，係唔係功夫純熟一心去念？咁啊，第二個問題仲比第一個問題咧嚴重。第一个问题，佢最多冇感应啫，咁或者冇乜个冇乜特殊个好处，觉得拜十念佛冇乜特殊个好处，咁但系佢冇冇乜害处啊？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咧，即使佢未曾见到菩萨有所感应啊，真系咧，你拜一拜佛，即使散心念佛啊，都有佢一百个功德嘅善根。但是第二个问题更加严重的法师说，我没有拜佛以前我都不知风生水起，那我一拜了佛那些问题就来了，或者夫妻不和啦，或者父子不和啦，或者生意失败啦，那总之那些不好的问题他说都来了，法师你叫我怎样听你说拜佛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比第一个问题严重得多了。第一个问题虽然没什么感应，但是它没有坏事啊。但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它越念佛越拜佛越尽心兼顾啊，它这个事业家庭呢总是麻烦的事呢，让我好像排山倒海那样在一心啊，一时都出现了。那么这种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肯定有了，因为我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咁啊呢種咧，我就要引呢個金剛經啊！你哋好多人讀過金剛經噶啦，唔知係第十六份係幾多份，我忘記，因為我好少做。不過金剛經咧有段咁嘅經文，係屬於第十幾份嘅。佢話：世人宣誓罪孽啊，就應墮惡道。就以今世人宣戰過啊，宣誓罪孽就即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冇咁嘅經文啊？我相信大家做過金剛經嘅都知道啦，嚇啊！世人宣誓罪孽就應墮惡道啊！係呢個人咧，宣誓即係俗生從前啦。佢嗰啲罪孽好心痛，好心痛啊！總之啊，人道殺網啊，無所不為，除咗善事咧，都壞事做盡噶啦。咁問個人咧，嗰啲罪孽好重，佢哋應墮惡道，佢應該墮惡道嘅。但係咧，佢一生人之中啊，佢罪孽固然重，你亦有佢嘅善根。所以佢死咗之後咧，兩樣比較咧，佢先做翻人，先做翻人啊！但係佢做人之中啊，佢好彩啊，遇到一個善知識教眾金剛經。咁啊，因為佢宿生嘅罪好重，但係今生呢個人咧遇到善知識，或者佢睇經典啦，睇到金剛經嘅好處。他一心一意诵金刚经啊，咁啊有个名词啊，叫做转重步啊，就为轻受。嗱，先讲个譬如，如果有一个人啊，犯咗好严重嘅刑事案，咁啊肯定佢真系唔得甩身噶啦。佢遇到个大状师叻仔，啊，识得会走法律啦，本来就无期徒刑。現在他一講兩年，那這樣就輕很多了噃。那麼無期徒刑啊，即使包括放假或者赦免，你起碼要坐20年以上啊，你才至有權申請咧赦免。但係都未必批准啊，仲要睇你個行為啊。你20年之內如果行為唔好咧，到時都唔容易赦免啊。仲要咧，你在呢20年之內咧。行為好，冇倒亂，乖乖地服刑，咁啊，先至20年之後咧，就申請啊，仲要睇人哋嘅面口，即使可以赦免啦，你都坐咗20年。但係如果你判2年啦，即使係十足十坐，打不過2年，但係你在被審呢段期間啊，仲係扣留啊嘛，等到法官宣判啊。實際上你已經扣留了2年了，即刻就放人。咁啊，相信咧呢個罪嘅輕重啊，任何人如果我犯罪啦，我都取呢兩年啦，冇理由咁傻瓜取個無期徒刑啊，要坐20年先至申請假釋。咁啊，我哋呢個罪孽都係一樣。咁啊，呢個人宿生嘅罪孽啊好重，但係如果佢唔係仲金剛經啊？他都不知道幾多生幾多世啊，拖長嚟受啊，一生一世總之漸漸還啊，所謂本色加慢，就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啊。但是他今生好彩，他做人之時啊，他遇到個善知識教他仲金剛經，或者他自己睇到嗰啲藏經裏面啊，發心仲金剛經啊。以呢个金刚经各种嘅功德，以共佢呢个心很重要嘛，所以话宣誓罪孽的即为消灭啦。啊，咁佢今生咧，只要病痛多，或者个不如意事，总之唔欢喜嘅事、唔好嘅事，或者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集中一齐咁嚟。等於話啦，佢本來係呢個重度拖長時間，現在佢以金剛波嘢嘅力量啊，只係少少嘅報應啊，或者你破啲財啊，或者大病一場啊，咁啊呢個報就少咗好多，從今以後唔得。 但是第二个问题呢，你的重过本来是多生多劫咒，你就捉埋呢一生就咒了。所以说是人知世俗冤状恶道的，他遇到这个善知识教他诵金刚经，他一生之中就去将这个畜生所有的罪业冤过越多得受的，一生就受完。所以说先世罪业即为消灭，不单罪业消灭，这个人念念啊诵这个金刚经，以这个金刚经的种子起现行，咁佢来生呢个金刚种子一起现行啊，咁啊开呢个智慧花，必成呢个菩提果。所以下边跟住一句啦，当不落多啦三昧三菩提啊，呢种成佛添啊，染重布、成香布，跟住呢个金刚种子法开智慧花，必菩提果，仲得成佛道。咁啊，所以咧，如果某一个人，他诵经拜佛拜禅打坐，总之在这个佛学里面任何一种的法门，你善诵一种去行持，你本来没事的，你越修行越麻烦来，你应该要欢喜的，一次过就受完，你以后生生世世呢都不用再受了。这个金刚经里面呢讲得好明显啦，呢个名词咧，佢就初步系轻受，唔单轻受，你日夜咁啊诵金刚经啊，不但消业障，仲可以成菩提。咁所以呢两个问题咧，嗱，我今晚啊，大家听过之后啊，以后你自己觉得有冇感应？念佛点解好似冇乜好处？你就问下你自己系唔系心？就是不是善心，是不是心信之心去念佛念观音菩萨。第二，如果你越念就越麻烦，你就当为畜生的罪业重，我今生继续去念佛诵经，你不单消业障，你尽此一步生，你还可以成佛，可以往生净土。咁呢两个问题呢你就明白啦。咁以后呢不管点样你就唔使呀想成唉声叹气呀，好似人对念佛都唔知几愉快几顺啲啊，我念佛越念越多麻烦，你就唔使呀咁嘅心啦。今日大家听得好清楚啦，佢就话现世欲，如果你今生啊你正土明白，但係你畜生嘅业障呢亦都唔系重，有善根，咁你今生一定咧，所谓消灾障，而事事吉祥，一切嗰啲邪魔恶种都要远离你，所谓功德无量。第二就系生益啊，生益咧就单系指来生，即系下一生，下一生啊再下一生啦，唔讲啦，你做咗今生拜佛念佛。众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咁你来生啊，就一定咧，你即使唔往生佛国，你个福报咧一定要比今生好。何况啊，在呢个普门品下边有段咁嘅经文啊，咁我哋临命终时，一切嘅所谓妻财子禄，呢一个高官厚将。金银财富都唔跟你，但系有一样嘢跟住你，就系、是、呢个十大愿望嘅功德。你一生人啊，依照十大愿望去做，所以临命终时啊，一切都舍嚟。你即使瞓喺嗰个墓里边啦，你用美金啊，用嗰啲金箔啊嚟贴住你个头，咁啊正当啦。但一冚埋个盖啊嘛，两日就霉啦，冇人要嘅，你带唔到去噶。但系唯有呢个十大愿王啊，佢时时都跟住你，引导其前啊，你一念家就往生净土啦。咁咪来生益咯，现生受持十大愿王，咁咪现生咧就终息为 来生即系今生去世啦，你即刻屈来生啊，显得人天个福报，大一往生净土。咁啊，第三咧就后世啊，后世咧即系下一生噶，以后今生死咗，下一生咧，咁啊，即使啊你未能往生净土，但系再下生、再下生、再下生啊，你生生世世啊，都以此呢个十大愿王嘅利益啊，咁啊，总有一生咧，令你往生净土。所以《法华经》第二品啊，叫做方便品。咁啊，方便品嘅理论咧就最深嘅。佢就讲啊，佢话乃是一举手，佢话服小低头，佢如是诸人等啊，都皆已成佛道啊。佢话一端南无佛，都皆已成佛道啊，乃是童子去啊。罪沙成佛塔的如是诸人等啊，都皆已成佛道啊！即系等于话咧，从前有啲细路仔啊，响呢个沙滩嗰度咧，大家玩完游完水啦，响个沙滩咧住玩啊，个堆啲沙咧做一个佛塔，咁啊大家咧一班细路仔恭敬礼拜啊，呢、這个就佛塔啦，我哋礼拜啊，佢话呢种善根种落啊，到法花会上。佛都为佢受记啊，日后作佛啊！啊，乃至有一个人入到呢个庙里边，举一举个手，或者点一点个头，咁啊尊敬佛咧。佢话呢种人啊，到到法花会上开前显实，佛都为佢受记，将来成佛啊！啊，或者有个人入去呢个庙里边，只系一端南无佛啫，佛都为佢受记啊！将来成佛啊！呢种就叫做后世益啦。后世咧所得到嘅好处啊，咁啊讲到呢次啊，咁啊礼敬诸佛有啲乜嘢好处？我哋点样去礼敬诸佛？咁啊呢个理论咧讲过啦。咁啊呢个经文咧，所有尽佛界香嘅十方三世一切佛嘅即离尘都诸佛世尊。咁啊，对唔住啦，要到出年咧，先至同各位结缘啦。因为呢个礼 普贤菩萨行愿品，属于咧就系十大愿王中嘅第一愿。所谓一者系礼敬诸佛。咁啊，我哋现在咧系真正最好咧，就系敬礼诸佛。因为每一个人在呢个新年里面。都希望自己一年之中啦，咁啊，希望每一件事都系如意。咁啊，我哋想每一件事都如意吉祥，咁啊，唯一最好嘅办法啦，就系拜佛，或者咧系称赞佛，或者咧系供养佛。咁啊，十大愿王啊，在在次次咧，我哋都可以用得上。咁我現在所繼續要講嘅，就係一者禮敬諸佛，即十大願王中第一願。佢話所有盡佛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塔，即離塵道，諸佛世尊，就係屬於呢個經裏面咧，係第二嘅第三行。個地方咧開始，所有盡佛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界直其行到諸佛世尊呢一段經文，就係説明啊，我哋所禮嘅諸佛咧係好多好多，我哋既然敬禮佛係好多啊。咁我哋啊，呢個能禮之心啊，禮佛嘅心啦，亦都啦好廣大。所以文中話佢話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嘅嘛，盡法界、法界兩個字，就包括啦一切法，因為每一切法啊， 都有佢呢個家嘅限制，所以稱為佢嘅法家。例如我哋人就有人嘅家嘅限制，所有呢個草、曬、人畜、山河、大地，每一件事物咧都有佢個家嘅限制。例如山就唔係水啊，咁啊人咧就唔係畜。草咧就唔係呢個樹木，每一件事物咧都有佢呢個界限，所以名為咧叫做化界，就包括有佢特指共咧係無情。咁啊，虛空界，虛空嘅本質都係界。例如我哋舉眼一望啊，即係呢個虛空界就好難睇到。佢呢個邊際本來咧就係無有窮盡嘅，但係就話盡空界咧，就係話極其量。我哋一盡呢個虛空之界，所謂十方就係東南西北咁嘅地方啦，咁啊再加上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咁啊，叫做八方，再加上呢個上方，以共咧下方，咁啊一共咧就名為呢個十方。咁我哋出家人咧有一句話，就叫做十方法，即係等於話咧我哋一個包袱，一個背架子，咁啊可以咧走遠呢個天下，去到凡係遠嘅地方。咁我哋咧都可以啊，話齋都可以咧，以用足目的界限分別噶。咁啊，所以先係叫做十方法。咁啊，三世啊，就係指過去、現在、未來。咁啊，但係呢個過去、現在、未來咧，好多人咧就只係粗知其大概啦，或者全世。咁啊，其實過去啦。咁啊，現在就即係今生啦。咁啊，日後我哋死咗之後應該去邊度啦？咁啊，靈講就屬於未來啦。咁啊，呢個咧就係大體上嚟講啦。咁啊，其實咧，我哋從呢個靈世呢方面嚟講啦，就係啊，我哋眼前，我哋每一秒鐘過咗去，你現在呢一秒鐘啱啱開始。但係咧，下一秒鐘咧未達到，等於話呢三秒時間啦，就最終咧過咗去啦，以後現在啦，以後咧未達到啦。咁啊，就係我講幾句話咧，都已經呢個時間上啦，好多個秒已經過咗去啦，好多個秒咧係現在，好多個秒咧係未達啦。咁啊，即係話咧係好明細啦。好明細啊！咁啊，因為有啲明細啊，一般人咧就唔容易咧明佢就得到，只能睇咧呢個粗啦。咁啊，最明顯對住講作啦，我哋過去啦。咁啊，今日咧仲未能到呢個午夜喎，仲係今日啊。咁啊，明日咧就係嗰度未來。咁啊，呢個一般人咧都可以睇得到，但係唯有啦。每一秒一秒啊，咁啊過去、現在、未來，但一般人咧就唔容易咧瞭解得到。意思就係話，我哋呢個人嘅真正啊，我哋唔好睇話啊，幾多十年前，或者我幾多十年後都未到啊。其實咧，我哋一秒一秒一秒咁樣過去，一秒一秒一秒咁樣現前。一秒一秒咧，將近要來，將近要來。咁我哋明白呢個理論啦，就等於話咧，世間一切嘅事事物物，不管係有知覺嘅人同畜生，包括冇知覺嘅所謂物質，都係秒秒鐘咧，真真如如是。不過秒秒鐘都係真真如如。秒秒鐘都係一次變化啊！咁所以我哋能夠瞭解呢種道理之後咧，我哋對於我哋呢個人生嘅睇法啊， 就令我有一種新的發現。我問你做乜嘢？就係話我哋咧，在呢個生命之中，我能夠體驗到每一秒過去、現在、未來，我哋都應該要積極啲人去多做啲嘅需要的事，而去多啲咧對呢個自己呢個道心咧修養。一個轉眼眼咧，要不斷自己啊，一個變成點咧，就好難講啦。嗱，例如現在香港一般人講都話好擔憂呢個呼吸嘅問題，有排十幾年，係十幾年，或者大家去之前都冇人知嘅。咁啊，諗翻長遠啦，所以我哋一個真正學習嘅人咧，你唔使等到九七年啊，十幾年，我哋就要睇眼前。我哋眼前咧一秒一秒咁樣過去啊！我哋呢個心咧拍落咁啊，生念，我哋自己檢討一下每日是否對呢個佛學嘅修養係唔係真實？對於我哋自己呢個道心係唔係咧好咗？以講咧對人對事嗰種咁嘅慈愛啊，係唔係增長？咁咧，如果每一個人咧都係能夠呢個心啊！是這樣向著道向著這個飛那你日後呢不管是九七九八你對自己都沒有問題就飛越做人因為人呢總有一次永遠要告別這個人世間如果我們拍落一秒一秒我們要保持我們這個道風保持我們的這個健身咁啊，不管九七以前、九七以後啊，呢啲都無關重要啊。只不過人生呢個旅程咧，總有一次到到呢個時候，但係我哋平時嘅道心保持就好啊。我哋對人對事有一種嘅慈悲心、善心啊。咁我哋日後咧，絕不定會永遠離開呢個人間啦。